站在实处，走在前列，继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进力量，初心涌动。 最近，我市人社系统党员干部职工持续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表示将立足自身的工作岗位，坚定信心，埋头苦干，拼搏创新，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深入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阐述后，宁波市就业中心管理副主任周霞感到责任更大，也更有方向和干劲儿了。 在报告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被当作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基本内容。这也为我市做好就业创业工作指明了路线图。未来五年，我们将牢牢把握就业工作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根据报告的指引，不断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全面助力共同富裕。 市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服务中心监察科科长冯国明对报告中关于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内容感触颇深。他认为，劳动报酬就是广大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那么作为人力社保系统的一名执法人员，我会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当好农民工的娘家人，全力以赴做好欠薪治理的各项工作，确保我市的每一位劳动者都老有所得。 市人力社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郭涛表示，要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服务生态，将人力资源优势凝聚为强劲的发展势能，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总书记所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行动指南。下一步，我们人社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宣传好二十大精神，坚持人才引领驱动，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激励博士后青年科技人才，不断加强科技攻关，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大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做出我们人社干部应有的贡献。 初心涌动，继续来关注我市的党建动态。宁波有哪些红色地标呢？他们当中又蕴藏着哪些激励青年奋勇前行的动力呢？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宁波高校学子们了解先烈事迹，传播红色精神，最近在宁波大学的课堂中，近百位学子一起观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等红色地标背后的故事。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主办的迎二十大走读浙东红色地标视频展演大赛，获得了各大高校包括很多青年学子的积极响应。经过不断的打磨，这一次大赛的十部优秀红色视频作品也如期和公众们见面了。参与本次活动的浙江万里学院学生冯小婵说，为了参加这一次活动，自己从收集资料开始，一步一步了解红色文物，到张仁亚故居、张仁亚党章学堂，切身感受了那段血与火铸就的历史，令他深受感动。希望通过自己的视频，能够让更多的宁波高校学子和市民朋友们了解到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也让红色精神熠熠生辉。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这一次短视频大赛，从文稿到脚本，再到出镜人员和高校宣讲，全部都是由宁波高校学子们完成的，让青年大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用自己的双手去触摸浙东红色地标，充分展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年之志。 打开红色记忆，追寻闪耀初心，初心档案。 打开初心档案，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宁波市委组织部、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新闻综合广播 FM92 联合推出声音纪录片《百年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第82集，举办首届宁波国际服装节。 四民大地根植红色基因，三江六岸唱响春天故事。1921至2021，百年奋斗凝聚百集经典，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温来时路，逐梦新征程。 请听由宁波市委组织部、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新闻综合广播 FM92 联合推出的初心乐听之特别单元《百年经典》 第82集，举办首届宁波国际服装节。宁波是红帮裁缝的故乡，第一套中国名人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中国西服店、第一部西装专著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同时啊，宁波服装产业规模庞大，早在1996年，全市从事服装生产的企业已经有1800多家，销售总额占了全国的10分之1，并涌现了杉杉、雅戈尔、罗蒙等一大批知名品牌。宁波服装业的蓬勃发展逐渐积蓄起了新一轮的发展能量。会展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会展活动能够带动巨大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文化流，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996年，市委市政府决定以举办服装节为媒介，扩大宁波的影响力和知名度。1997年的10月6日，首届宁波国际服装节举行了。它是一个以文艺搭台为形式、服装展评为媒介、经贸交流为内容的综合性城市节庆活动。服装节期间，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及上海、北京、大连、广州、武汉、成都、厦门等20多个城市200多家著名服装企业参展，4000多客商到永订货洽谈，总的成交额达到32亿元，成千上万的海内外宾朋欢聚宁波。它的成功举办使宁波国际服装节当年就跻身了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展会行列，不仅实现了扩大宁波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初衷，在推动宁波服装业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城市会展业。这场霓裳盛宴已在永城走过了20多个春秋了。依托产业、服务产业、提升产业，宁波服装产业迈向时尚化、高档化、休闲化转型，从代加工生产到自主品牌转型，从工业品牌向时尚品牌转型，一批新兴的服装企业品牌涌现了，休闲装、时装、牛仔、内衣、开枝散叶、女装、童装与男装携手进发，飞哥、德玛纳、麦中林、华士美等等品牌的诞生，改变了男装唱独角戏的局面。爱法贝、辛巴娜娜、春雅子、芭比乐乐等一批童装品牌的创立，让宁波服装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系列化的生态。各类新思维的碰撞，让老牌服装企业实现了凤凰涅槃。太平鸟不做服装做时尚的理念和差异化竞争思路，创造了快时尚虚拟发展模式，迅速拓张了市场地盘，企业借势腾飞。杉杉融合中西方文化元素，让世界见识了来自宁波的时尚理念。服装纺织企业借助互联网创新的商业模式，2010年双11，博洋家纺淘宝商城销售金额突破了2156万元，创下彼时中国电子商务史上单个网店日销售的最高纪录。雅戈尔近年来呢，已累计投入30亿元用于渠道网络建设，所有实体门店均转为 020模式下的线下消费体验馆，还充分应用大数据手段，尝试全渠道营销，让每一家店铺都变成了敏锐的市场触手。太平鸟啊、微科等龙头企业也在数字经济竞赛中是奋声而起。第一届宁波国际服装节的圆满成功，使宁波城市具有文化和时尚气息，推动了宁波服装产业的发展，同时啊，也拉开了宁波会展业发展的序幕。依托产业支撑、贸易推进和政策扶持，宁波呢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会展名城。 70年前的你，70年后的我，不忘初心，有传承，初心传承。 近日，一面沉淀着红色基因的八音壁在宁波市镇海区艺术实验小学落成揭幕。原来，八音壁是今年镇海区着力打造的14个具有镇海特色的校园红色小景的缩影。截至目前，该区校园红色小景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有31个，成为一道校园红色根脉风景线。镇海中学有着厚重的红色基因，校园里散落着18处抗倭、抗英、抗日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遗存，其中有3处国家级文保单位。该校将光荣的革命历史内化为校园精神财富，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和挖掘。一条100米长廊，10位人物浮雕，再现了英烈们爱国奉献、无私无畏的伟大形象，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矩阵。镇海中学的相关负责人说，得天独厚的资源能够让学生们在历史面前不再只做听众，他们自己也可以成为讲述者。而陶耕园正是学生们开展实践活动的一个绿色课堂，该校定期组织全校学生开展4季活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眼下学校正在举行的就是丰收节游园活动，用到的绝大多数材料都是师生在陶耕园里自己种出来的。其实，在倾力打造镇红苗基地的基础上，还发动了骨干教师共同编写了快乐系列校本教材，努力打造优质的校本课程，深度落实行思教育，让学生在行动中探究，在探究中收获成长。 静听奋斗故事，品读百味人生，初心回声。 欢迎来到本期初心回声，听到的是余姚老党员金希明讲述他的入党故事。 我是金希明，我是1993年10月30日入党的，那年我21岁，我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入党的。那时候我对党的认识更多的是入党是一个先进、优秀、进步的代名词，所以我要积极入党，给自己的青春留一个精神的记录。到今天我的党龄已经29年了。2013年余姚遭遇了菲特台风，那一年余姚涌现了很多的公益团队，那一年被称为余姚的公益元年，我也是在那一年参加公益团队的。从最开始的参与者，到项目组织者，再到团队管理者，公益团队在一天天的成长，我也在公益事业中慢慢的进步。特别是啊，2020年我们海燕公益成立了党支部以后，信念的灯塔更加明确，关注的群体更加精准，针对困难家庭的需要设计了针对余姚困境儿童为主体的服务项目，我是一条鱼游泳技能公益培训项目，帮助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经常会有新朋友问我，你是做什么的呀？因为我是自由职业嘛，看我时间很自由，现在我会骄傲地告诉他，我是做公益的。 我是一名志愿服务者，总计已参加志愿服务超过2000小时，但是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我将带领公益团队凝聚一群人，让党员去影响更多志愿者，让志愿者去影响这个城市中更多的人，就像我们海燕公益的组织愿景，让参与公益成为每一个阳明传人的生活方式。 唱红歌，一初心，初心红歌。 最后我们听到的初心红歌是电视剧《大考》的推广曲《看看》。这部剧讲述了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让高三学子们的学习生活彻底改变，一场大考拉开了序幕。而正当众人克服困难迎接高考之时，一场洪灾突如其来，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为这场全社会的大考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初心乐听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看看改变，多些倾听，学着了解，不用胆怯，爱了蜿蜒，近的不相切。看看你啊，看看青春烙印的坚决，再看看我啊，多想陪你翻越过终点。看看世界，看看值得全力奔赴，然后可圈可点，看看红着眼却笑着说好的脸。看看失落，看看期待，看看日历上的留白，看看固执，看看释怀，色彩，看看曾经，看看蜕变，多些体谅，试着和解，不用胆怯，来路蜿蜒，请大步向前。看看你啊，看看青春烙印的坚决，再看看我啊，多想陪你过终点。看看世界，看看值得全力奔赴，然后可圈可点，看看红着眼却笑着说好的脸。看看你啊，看看青春正盛的笑颜，再看看我啊，决心陪你翻越过终点。看看世界，看看跌跌撞撞追寻，终于展翅狂野，看看红了眼却盼你飞得更远。 时间的手拂过了